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10月10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五。刚刚过去的今年国庆假期，蓝天和阳光啊是异常的奢侈。伴随着持续的阴天小雨模式，北京的气温也是不断下挫。10月8号本周五9点25分，我们迎来了农历辛丑年的第17个节气寒露。进入寒露，昼夜温差增大，身体也要为御寒做好准备。所以在饮食上要尽量平和滋补，适当吃点糯米、牛肉、山药、板栗等食物。而随着气候日渐干燥，还要多吃一些润肺润燥的新鲜瓜果蔬菜，比如梨、香蕉、白萝卜等等。另外还要保证充足睡眠，注意劳逸结合，让身体精力充沛。今天节目我们要带大家到北京密云金婆乐村，感受一个充满特色的农场。这个农场是由4位海归姑娘和金婆乐村携手打造的食农教育农场。究竟农场有什么样的特色，又如何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今天节目会为大家详细说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玉渊潭公园生态湖岸示范区近日亮相，红色香山宣讲联盟正式成立，北京冬奥公园开园迎客，颐和园博物馆挂牌，首展聚焦福寿文化。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娱记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鲜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风貌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先去北京城里的玉渊潭公园，感受一下那里的新变化。走进湖边，置身绿植之间，水鸟在眼前嬉戏，却不会相互干扰，人和自然和谐的场景在北京城三环内就可以感受得到。就在10月5号，玉渊潭公园东北部生态湖岸示范区1期向游人开放了。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公园东湖的东北角，顺着游览步道前行，左右两侧都是一些常绿树种和灌木。在靠近岸边的区域，新栽种了10几株樱花树，这些樱花树的品种叫阳光。明年开春，沿湖的千里樱堤景区不仅长度会增加，色彩也会更加丰富。这处长约300米的示范生态湖岸，原来是锚石砌筑的垂直泊岸，岸边游客偏多，水鸟不容易上岸，也缺少安全的栖息场所。公园通过增设2000平方米的浮床，栽种了黄菖蒲、千屈菜、小芦苇、汉伞草、水鸢尾等水生植物的湿地带，降低了4段泊岸的锚石墙，增设了坡道，营造了浅水区和栖息地，水鸟游着游着就可以从坡道来到浅滩，享受悠闲生活。同时生态湖岸布局的调整也使得它们不容易受到游客的干扰，通过增加山楂、海棠、蛇莓等食源植物，荆芥、千屈菜等蜜源植物照引鸟类和昆虫，提升了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为了满足游客的近水观景体验的需求，公园翻新了2个近水平台，周边设置了4组6面体科普转筒，向游客传播湿地、鸟类和植物相关的科普知识。改造区域内利用修剪下的树枝等循环再利用材料，设置了4组昆虫之家、2组本节石堆，为野生动物提供隐蔽、栖息、觅食等人类活动干扰相对较低的生态场所。 再来关注各区的一些新变化。节前作为北京市石景山区服务保障冬奥的重点项目之一，总面积约1142公顷的北京冬奥公园正式开园了。北京冬奥公园位于石景山区西部永定河沿岸，北起双玉桥，南至园坡桥与西五环交界处，东至首钢园区西侧，西到永定河右堤， 紧邻北京2022年冬奥组委和首钢滑雪大跳台。这个公园的亮点之一是全封闭的马拉松路线。这次与公园同步亮相的约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是北京市首条全封闭的马拉松路线。起始点位于金源路以南的大本营，北至高井沟入河口公园，途经首钢滑雪大跳台、新首钢大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莲石湖公园等网红打卡地。整个路线融合永定河、西山、首钢工业和冬奥元素，具备智慧跑、冰水跑、公园跑、堤上跑等多个功能。除了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之外，还设置了2公里轻松智慧跑路线、10公里夜跑路线、21公里半马路线等等。特别规划的10公里夜跑路线，夜跑道路侧面将安装连续条形灯带及驱蚊草坪灯，供夜跑爱好者欣赏冰丝带的美丽夜景。即将亮相的冰雪森林景观节点紧邻冬奥会比赛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用流畅的冰丝带线型连接着冬奥会场、首钢园区、滨河绿带和永定河。与普通的城市森林景观不同，为了贴近冬奥主题，这里突出冬季景观，种植了油松、白皮松等常绿植物，模拟山地滑雪环境，营造起伏韵律的微地形，构建出多维视角的林荫观赏平台，打造多元特色的森林体验场所。休息日如果有空，不妨去北京冬奥公园感受一下。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把目光转向通州，记者日前从通州区了解到，位于运河商务区的河景中心 5A 栋写字楼主体结构近日顺利封顶，标志着运河商务区主体建筑已经全面落成，城市副中心水岸经济建设实现了阶段性成果。河景中心项目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板块，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这里有甲级写字楼、商务型公寓产品和约 2.5 万平方米的自持商业组成，其中 2.5 万平方米的水岸艺术商街将引入精品购物中心和国际品牌，预计年底开业，可满足办公人群及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目前运河商务区共有6个商业综合体，业态和定位不尽相同，将在家庭消费、文化娱乐、商业零售、社区服务等多方面实现错位竞争，对标国内外顶级中央商务区。运河商务区将有序地推进京运风范地、艺文复兴地、活力绿色地、生活探索会以及都市潮乐会5个商业板块落地见效。除了满足全区的百姓购物、休闲生活需求，还可以带动核辐射周边进行发展。继续来关注，在第二届香山革命纪念地红色故事集中展示活动上，红色香山宣讲联盟正式成立。记者了解到，该联盟呢整合了香山地区、三山五园地区等相关单位的红色资源，旨在共同讲好红色故事，持续红色血脉，实现融合式发展。活动现场，红色电波中的领袖风范，毛泽东同志香山时期发布电报手稿专题展览云展览移动端正式上线，观众可以通过关注香山革命纪念馆官方微信公众号观看云展览。云展览呢，不仅能让观众360度观展，还可以自动对展厅中的重点展品进行提示，点击后一段小视频也会带领观众对该展品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之所以采用云展览的形式，为的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观众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展览。香山革命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徐忠玉透露，香山革命纪念馆后续的专题展也都将配套线上展览。据了解，该云展览移动端是海淀区委宣传部、海淀区委网信办的大力支持下共同制作完成，为观众学习参观专题展览提供了更加快捷且多样化的新渠道，也是对打造数字化党史国史教育平台的新探索。在怀柔区燕山板栗第一镇渤海镇的板栗园和板栗收购合作社里，栗农们正忙着采收和销售板栗，一派丰收景象。 渤海镇地处怀柔区西南部，位于燕山脚下，具有独特的气候、土壤和生态条件，十分适宜板栗生长。目前该镇的板栗种植面积11万亩，有淮黄、淮酒、燕红等近百个板栗品种，年产量5000吨左右。而秋季也是吃板栗的好季节，怀柔区的板栗啊一直富有盛名，但是这些年呈现出增产不增收的境况。近日在怀柔区渤海镇，一场名为栗的可能的下午茶，为板栗的深加工以及民宿的本地化运营提供了新思路。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我们旁边区域啊，有我们的板栗咖啡。在我这次5个产品当中啊，其实 板栗咖啡5款以板栗为原料研发的甜品，构成了下午茶的主要内容。今年26岁的李思鹏是怀柔区渤海镇老栗属聚源德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这位新农人有着多元背景，曾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也在教育领域创过业，如今返乡子承父业，和悠久的板栗打起了交道。 对于板栗这款单品而言，如果说想去继续深挖它，做出附加值，首先你要选择一个允许它高附加的赛道。如果按照以前的坚果炒货来讲，大家现在栗子的产品可加工的无非就是铲炒栗子，开点即食的即食栗仁，过于深加工的其实目前来讲是一个空白，大家要找新的突破口。那这个突破口呢，反而也应该是当下年轻人所去喜欢的。 一场下午茶不仅吸引了怀柔区多家民宿主参与，怀柔区文旅局、渤海镇等负责人也一起品尝新品，畅聊新思路。渤海镇副镇长齐金良就说， 我们渤海地区的板栗应该占整个怀柔区怀柔板栗的一半，种植面积在10万亩，怎么样把这个怀柔板栗一产跟三产融合，加大它的产品研发，下午茶这种形式就是把这个产品拓宽，把这个产品植入精品民宿，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在北京有着民宿看怀柔、怀柔民宿看渤海的说法，渤海镇民宿数量占到怀柔区的1/3。对于板栗下午茶的新思路，渤海民宿协会副会长姚远表示， 本身我们怀柔的包括我们渤海的这个民宿产业在整个北京甚至于全国都是有影响力的，但是我们的很多的产品的附加值除了吃除了住之外，像下午茶其实是一个空白，然后我们其他的跟板栗有关的这个产业实际上也是空白，它的溢价值并没有做出来。 嘉度民宿负责人吴小燕说， 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力量，有我们这么好的基地和这么有理想抱负的年轻人，我觉得啊，这些产品对于我们的民宿的支持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支持。 北京农学院植物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秦岭表示， 如果我们就拿基础款的板栗产品跟河北去比的话呢，我们就拿我们的弱项就跟人家的强项比了，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提高板栗的附加值。所以我觉得呢，北京特别是咱们这个怀柔呢，要走出不一样的路子。 新农人带来新思路，在与其更好不如不同的理念指导下，怀柔区渤海镇老栗树聚源德种植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李思鹏正致力于让小小的板栗产生更多的可能。 我们已经有了速冻栗子和我们的这个坚果炒货类别，那和我们的糕点类别、馅料类别，那在此基础之上，除了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我们融入了场景化的现场制作，这两个相互打组合拳，既满足了把怀柔板栗的招牌卖得更远的这个需求，又满足了你只能在怀柔当地才能吃到最正经的板栗蒙布朗的需求。 怀柔区渤海镇副镇长齐金良也表示， 做我们小而精，把我们自己的品牌做起来，把我们的文化挖掘起来，一个是板栗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结合起来，再通过我们的精品民宿柔合进去，去做大做强我们的整个板栗，让老百姓增收致富。 再来关注旅游方面，十一前夕，颐和园博物馆正式挂牌成立。颐和园博物馆位于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东侧，是一处具有皇家园林特色的文物博物馆。记者了解到，园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作为颐和园博物馆首展同步开幕。该展览聚焦园林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共展览286件文物。颐和园博物馆的文物展厅面积为2777平方米，建筑功能满足了博物馆陈列与文物管理的现代化要求。相关负责人介绍，颐和园是世界文化遗产，馆藏近40000件可移动文物，是全国园林系统收藏文物数量最多的公园。而颐和园博物馆正式挂牌后，可提升可移动文物保护与利用水平，也将深刻展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作为颐和园博物馆的首展，当天园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在颐和园博物馆和德和园办戏楼同步展出， 该展览共展出286件套福寿文化题材的国内文物和外销文物，展品时间跨度达到4000多年，全面地追溯了福寿文化的历史渊源，展现福寿文化的深刻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质朴美好的审美意趣、精神追求和对美好生活向往。据了解，这个展览会持续到2022年1月8号。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五大振兴要素之一。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推广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经验的通知，指出要充分利用本地要素禀赋，引导返乡创业与本地特色资源、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相结合，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就带大家去密云西翁庄镇金婆罗村，走进一座体验式的农场《飞鸟与鸣虫》，听听城里姑娘结合当地特色扎根乡村做农场的创业故事。 巧了，就是我爸妈其实是做农业的，爸爸是学蔬菜的，但是这种影响是属于他们并不希望我从事相关的事情。农业是一个很慢很难的事情，当我读了法律然后出去读书，他们更希望的是做一个高级白领，然后在办公楼里面。开始呢，其实他们是表示了很多不解。 王静，北大法律系学霸，一位酷爱加工食物的姑娘，在密云创办农场之前，他留过学，还在国际公益环保组织工作过多年。 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大学开始就已经在北京读书，读完书之后就是研究生毕业出国，差不多12年，然后我就回到了我的上一份工作，就是一个公益组织做环保的。后来长达8年的环保工作当中，我认识了我的另外两个合伙人，一方和婉婷，几个姑娘。一个呢是喜欢做饭的，那就是我，就是尤其是知道这些在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健康的食物，它拥有非常强大的治愈人心的力量。另一个姑娘呢是种地的，她是我们团队里面最小的90后，她从在上班的时候就每周都跑到这个80公里以外的这个海淀，然后种一个大概100平米的地。但是把我们两个人凝聚在一起的就是一方，一个契机是他到了世界上的好多个农场，然后感受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是和自然相接近的，节奏是慢下来的，但是你可以体会到这种四季的变化对人身体的这种滋养，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走在一起了。只是生产农产品可能并不是我们的长项，要把食农教育这么一个概念带到北京，所以我们就请教了有20年教育经验的另外一个合伙人鲁宁。 飞鸟与鸣虫农场是由4个在环境保护、生态农业和儿童教育领域有10到20年专业经验的刘英女硕士与金婆罗村在地农民携手创建。之所以选择在密云金婆罗村开启创业之路，王静说，第一次来这儿就被这儿的环境所吸引。 来到金婆罗的时候有2点感动到了我们，就是在它的一片很平坦的地方，并没有像很多村庄一样建起那些塑料大棚或者是条条块块的这种耕地，而是一些原木的一些儿童游乐的设施，非常的质朴，带有着田园的这种乡野的美。绕着这个环村路，金婆罗的环村路走的时候呢，看到地上插着一些牌子，上面写着开心菜园，才了解到这个地方和这个密云区的市民和北京的市民，然后结成了这种共享菜园的这种关系，就让我们对这个村子充满了兴趣。 金婆罗村隶属于北京市密云区西翁庄镇，位于镇域中部，距密云城区9.3公里，2018年被推介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书记王义江介绍， 金婆罗村呢是距密云县城往北9公里，距密云水库的白河主坝1.5公里。这个村子呢历史悠久，史料记载村子始建于唐朝，区域有7.9平方公里，3000亩的耕地，有7000亩的山场，这耕地上面呢有600亩的樱桃，有800亩的谷子，也就是我们村做一村一品的叫小米，其中呢还有1000亩的平原造林。 金婆罗村历史悠久，而说到村名字的由来，王书记讲了两个故事。 其实这个名字呢是有2种说法，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是唐朝啊是一种酒器叫金婆罗，用那个一首诗说的，叫笛声归来 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婆罗，苏轼的一首诗里边这么两句。还有一种呢，我更相信的是后边一种，就是我们村子啊，坐落在密云水库白河的东岸，四面环山，酷似婆罗这么一个形状，它又有大量的丰厚的黄土，它是黄土地，而且盛产小米，所以它呈金色，因地因产而得名叫金婆罗。 多年关注环保的姑娘们和金婆罗村的发展理念一拍即合，将他们的创业之路扎根在了这里。几个人各展所长，把飞鸟与鸣虫打造成与众不同的体验式农场。谈到创新最大的特色，王静说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呢，是我们生产的不是农产品，伴随着樱桃和小米的长成、收获、食用，它的这整套的时光，邀请客人然后朋友一起跟我们分享这段时光。主要面向的这些客群呢，是一些亲子家庭，会跟我们一起去体验这个其中的过程。第二个不同的点呢，在于共建、共创、共享的过程。其实我们农场的整个建设过程也是一个共建共创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是租了村子的一个地，而是就是农场的整个的建设过程其实都是村子的这个深度参与，并且注入了很多资金啊、经验、人力啊等等各方面的这种支持。 嗯， 然后我们呢负责这种运营，通过我们的其他的这种无论是设计方面、活动方面还是客人方面的一些人脉，然后把客人拉进来，然后把我们的这种软性运营的这种 能力优势 运用起来。对对对，这是第二个它共建共创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共建呢，其实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农场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就是劳动它才是快乐本身。农场的建设之初就招募了20位社会上的共建人，他们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吧，可以说一些艺术收藏家、策展人，有公益界的大佬、环境保育类的人士、连锁餐厅的经营者。觉得这种共建共享的过程可能是飞鸟与鸣虫现在被大家关注的一个原因吧。 秉承着重过程和共建共创的理念，飞鸟与鸣虫走过了两年的时光，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和固定的受众群。王静说 主要的消费群体呢，现在还是面向北京的这种亲子家庭。2020年就是疫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还是实现了略有盈余，这个对于一个小的一两年的这种小微企业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那今年现在两三季度过去了，这个势头会更好一些。 城里姑娘返乡创业，不仅仅带来好的想法、好的资源，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同时他们的理念和习惯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村民。金婆罗村书记王义江说， 飞鸟与鸣虫就业本村的劳动力在10人左右，大约面积不到30亩，这些个人是要长期上班的，工作8小时。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叫金鹰谷，在这个农场上班的呢，正常的情况下有50-60人， 嗯， 都是本村的挣工资的。其他别的像老友记、甜品店、甜妈妈都是在做着，首先是村民就业，这个集体经济的壮大，农民创收，这个是第一位的。乡村振兴有个叫乡风文明，是吧，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农民的文化素质，就是文明素质的提升啊，它改变过去传统的农民的作息的习惯，一定要有外来人来影响、带动、引领作用，它是潜移默化的。 在今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评选资助活动中，飞鸟与鸣虫在3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10个农村实用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还将代表北京去全国参赛。王静说，参加这样的比赛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这些新农人做农业的热情，也发现了一些合作机会。 在乡村创业确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所以见到了非常多的同行，比如说有做民宿的，然后有做其他这种旅游业的，然后你会发现大家遇到的问题其实都还是很有相似性的。听到了不同行业的从业者他们的一些新的实践，也让我们觉得挺感兴趣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参赛者，他是去收集好像这个农场当中的各种害虫的信息，然后做成一个数据库，之后呢他可以有针对性的这种虫治虫，使用这种非化学的方法，让这个生态更加的平衡，可以之后合作一下。因为这个生态农业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生态系统变得更好，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嘛。 农旅融合将农业的价值进一步发掘和提升，这是金婆罗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力量要靠返乡青年来贡献。村书记王义江十分看好这条路。 我们村有一个第一书记易书华，他呢是也是我们村子的人，而且第一个大学生，富裕了以后他回村呢带领全村人走这个农垒结合这么一条路。村子里边一定要给宽松的外部条件，农村没有科技没有文化，光是过去老农民谈乡村振兴就是一句空话，我是积极的认同他们的。 四个城市文艺女青年将自己对农业、环保和教育领域的思考融入了这个体验式农场，在这里感受着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田园生活，也在实现他们和许多城里人的田园牧歌梦。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九月圆起十月尖，国庆假期螃蟹可能是不少家庭的节日餐桌上的硬菜。螃蟹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很高，特别是对手术后、病后、慢性消耗性疾病等需要补充蛋白质营养的人是有最大益处的。不过螃蟹虽好，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今儿的生态小贴士呢，就和您说说这吃螃蟹的门道。中医认为蟹肉性寒味咸，具有疏筋益气、理胃消食、通经络、散诸热、清热和滋阴的功能，可以治疗跌打损伤、筋伤骨折。而从营养学方面看，螃蟹的营养比较丰富，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且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EPA 和 DHA 的含量比较丰富。蛋白质呢，是人体生长发育和增强抵抗力等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相关资料显示，每100克蟹肉含有蛋白质 11.6 克，脂肪 1.2 克，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螃蟹中谷氨酸、脯氨酸还有精氨酸含量较多，有助于促进人体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合成，提高免疫功能。但是螃蟹虽好，也要健康吃。首先，清蒸是做螃蟹最佳的烹饪方式，可以不损坏螃蟹的营养成分。另外，它还有三个最佳搭档，分别是生姜、醋和酒。姜具有散寒和解毒的作用，醋可以去除蟹肉的腥味，而酒也有杀菌、散寒、促进血液循环的功效。这三者结合起来吃，还可以保护肠胃。另外还要注意，吃螃蟹要吃鲜活的，吃不完剩下的一定要保存在干净阴凉通风的地方，并且要尽快吃掉。另外一次不能吃太多，因为它性属寒凉，特别是脾胃虚弱的人要注意少吃，存放时间不能太长。此外还有过敏体质的人，尤其是对海鲜过敏的人不要吃，患消化道疾病比如腹泻、胃痛、慢性胃炎、胆结石症的病人也不要吃螃蟹。所以在这个季节提示大家，吃螃蟹也要健康的来吃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要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和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节目内容，下周六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喽。 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